上了眼睛，深深一滴，把爱藏在这里，数着心的抛开烦恼，画面里的记忆好远，睁开眼的视野竟发现奇妙的感觉。情开始变甜蜜，这种感觉谁也说不清。哦，就是我想你，如果你也能感应，所有距离一瞬间就拉近，连笑都有心，不知不觉甜到了心底。太阳在小空气里洒满了回忆、闭上了眼睛想象你把爱藏在这里，我数着心跳抛开烦恼，画面已经好远，睁开眼的视野竟发现奇妙的感觉。 走，别

恩恩怨怨何时才休罢？黄昏尽晚霞，独行无牵挂。才与萧瑟，不问世间仇恨淡如茶。江湖一句话，写得真写不罢。一人红豆点点，处处留香。月光山中又有凉，晚风吹秋入海浪。来呀来呀，苦酒满杯，谁都不要过来挡。狂饮刀割爽快唱。浪天涯，伴随枯叶片片风尘沙，难掩真风雅，不为痴情却爱花。花在下，花下风流，花似洒梦茶，不该一脸伤，只在乎爱过他。 天爱情 幸福看也不再鲜艳，我们等不到花盛开的季节，我还不了解你说的抱歉，是对不起我过甜蜜的从前，亮的天在我想你转眼变黑夜，我是来不及回家的麻雀，绕一圈一圈沿着你的脸，希望天黑以前飞出想念。坐在屋顶上哽咽，湿了全天，缠绵在风和叶之间，念着昨天，阳光穿过了你的脸，在最美丽的你上演，像我识破你的谎言， 看我心碎，你远走高